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。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，逢礼拜四十至十一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 Ho， 你现在听的是 www.magazine.com.hk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。好，立立集集继续讲下去。有 Facebook 网友问，即是315跌到这样，值不值得吸纳作长线投资呢？你问 CY 啦。 咁熟的315是什么？ 数码通啊， 哦， 啊，今日就冧咗落嚟嘛，因为就嗰阵时讲就十一月头咧，就会睇下拍唔拍卖，再拍卖嗰个三支频谱，咁啊，大家 assume 应该系唔会噶嘛，咁而家又话好似话会，咁呢样嘢会唔会咧？你即系问我哋阿梁振英先生啦， 嗯， 啊，因为佢点解当初话要拍嗰、那个再重新拍卖个三支频谱啦？咩何谓重新拍卖三支频谱咧？即系譬如你系数码通啦，你系 三啦。 是啦，三号三啦， 1010啦， 是啦，嗰啲啦，咁你有个频谱咁你用啦，咁你係自己几条友自己竞争啦，咁而家你重拍卖嘅话呢，个问题就出现啦，你点解重拍卖呢？嚟嚟去都有几个啫，你重拍嚟做乜鬼嘢呢？咁大家都心知，就係因为佢想俾中联通埋中移动入嚟香港市场嘛，咁佢两间又有祖国背景，又有雄厚嘅，一嚿钱拎出嚟，买咗佢應有嘅頻譜嗰個限額，大家都係 evenly distributor 啦，你有咁多，我有咁多啦，就咁計啦。但係中移動嗰啲財雄勢大，廿蚊任用，你咪趴咗喺度嚇，咁所以你話呢樣嘢 CY 點解話要重拍個頻譜，其實就係為咗中移動同埋聯通入局。但個問題就係業界好大嘅反響， 會唔會俾香港電信買？香港電視買㗎，其實 叫買個三支頻譜 做翻電信。 你得个几廿亿，你收皮啦！你收皮啦，系咪？咁、但系人哋中移动嗰啲几千亿噶嘛，冇收唔到佢块皮噶嘛。咁所以就点解同埋几时系咪真系会又冇人知道，就搞到呢只315咧就散来散去。咁你话值唔值得买咧？如果你话唔使重拍个频谱嘅话咧，系值得买嘅，因为起码嚟讲咧，佢派翻息咧，佢都有成七八厘。咁但系如果你重拍嘅话咧，佢嗰个盈利咧就散晒噶啦。咁啲嗰啲息率咧就唔见晒噶啦。咁所以你话值唔值得咧？我觉得真系你问 CY 好过问我啦。我就唔识答你啦。继续讲一讲头先啲网友啦，啲网游公司啲趣闻嘅好笑嘅，啱讲过啦，就系话打人啦、見人就打啦，即係打幾個㗎，打到爆曬光㗎，好激㗎，有個打到即係即刻瞓醫院添㗎。咁亦都係即係幾個見到啲網遊公司呢，其實佢好注重網，一個成功嘅網遊或者手遊呢，就一定有一開頭嘅時候呢，一定有一堆僆仔就幫佢做 testing 嘅，你俾錢去任玩嘅，不停咁樣玩，不停咁樣玩嘅。咁通常啲學生哥啊，十零廿歲啊，嗰啲僆仔宅男啊，就好中意打呢啲工嘅，而家咧就好多都係喺屋企裏面做。你每日打幾個鐘，你寫翻好簡單一個 report 咧，咁就收錢噶啦。咁以往咧就唔得嘅，一定有個地方俾你嘅。咁百幾二百條僆仔呢，咁坐晒喺度，有男有女，有宅有唔宅，有啲僆模咁樣，我見過啲好鬼過癮嘅。咁嗰個場呢就污糟邋遢嘅，因為嗰啲僆仔呢，佢打開機呢，佢又唔會喐㗎嘛，即係黐住張凳唔會喐嘅，真係唔會喐。你知唔知我真係見過屙屎屙尿喺嗰度 黐筋嘅， 真係屙落張凳嗰度㗎， 臭 到呢，尤其是冬天啊，出面冻啦，咁佢哋又要里面开暖气啦，又闩晒窗啦，又臭又焗， 哇 好难顶嘅啫。跟住呢，即係公司就会俾饭盒佢哋嘅，嗰啲饭盒即係每人派一盒，因为你唔会行出去嘅，唔知点解。佢24小时又收钱呢，几蚊粒钟呢，十蚊八蚊粒钟呢，佢又收到钱呢，根本唔会出去嘅。咁飯喺度食，又飯味啊，又煙味啊，屎尿啊，汗臭，乜都有， 包羅萬有嘅味道。 你俾緊四廿幾倍 PE 買間公司，其實就係咁上，極度難頂嘅。即係點解我對呢啲公司嘅印象咁差？就係咁解咯。即係佢話俾你聽，其實佢會出面同人講，佢公司係一個好自由創作嘅氣氛嘅。 大家係好崇尚直谷式嘅 Google 啊嗰啲嘅經營模式嘅、大家坐一啲僆仔坐埋一齊咧，諗一啲嘅 idea 出嚟，得嘅話咧 sell 俾 management， 你就有錢收噶啦，你就加官進爵噶咁樣。即確實係咁嘅，啲僆仔真係坐埋一堆嘅，但係佢哋屙屎屙尿 都冇啦。即係你講到呢啲遊戲嘅公司又好，不論係網遊公司又好，或者本身係開發遊戲都好，即係其實你內地，即係我見到嘅係某程度上嗰個生命係短得太緊要啦。你變相抌嘅即係資金落去，可能你開發出嚟嘅時候 OK， 然之後發覺你得翻可能九個月至一年命嘅話，咁然之後你又要換啦。咁基本上係你冇乜得閒，冇乜得搞㗎。 係啊，咁其實 即係成日都話強如 OK， 即係喺日本最長壽嘅任天堂嚟講 ，OK， 佢係揸住一兩個嘅 brand 可以行到好耐啊。但係近呢三四年嚟，俾韓國打到散曬嘅時候，佢哋都已經去到一個問題，就係佢哋都要自己諗啊。OK， 係㗎，咁所以就話你一間網遊公司可以 last 貨到幾耐呢？你其實而家全世界都係嘅，一啲網遊公司已經係分開兩個 tier 嘅，大嗰啲好大，細嗰啲你好掙扎，細嗰啲唔係冇機會，好有機會。 同埋你內地方面，你有一啲嘅點講，有啲嘅題材或者有啲嘅局限性喺度嘅時候，你好難去發展咯。 係㗎。 假設如果你有個喺內地有個 game 嘅係點將啲地下錢轉翻做正錢嘅話，玩全國概念嘅話，一定好受歡迎咯。但你唔可以 work 㗎嘛。 唔係都得，你到時都係有個習近平出嚟打散你啊，咁咪得咯，咁啊所以真係創意咯，咁你呢啲咁嘅地下錢莊遊戲啊都好玩嘅，不過有冇人有個咁嘅創意諗到呢樣嘢咧？咁你唔好話成唔成事先啦，你諗唔諗到先算啦，係咪？咁啊所以真係唔好怪我，即係得失呢啲咁嘅網遊手遊公司，因為我真係見過，真係。所以冇辦法啦。 喂，但係講翻頭先第一節嘅係，如果你話李克強即係 OK， 去見一見馬雲嘅時候嘅話，而家個情況係阿里巴巴嗰個最終嘅上市係邊度？ 哦，今日就呢個嘅我哋偉大嘅港交所主 CEO 李小加就出嚟講，因為徽商掛牌嘛，咁佢見到呢啲咩公司嘅例牌走出嚟襯下去㗎啦。咁啊，一定即係例牌，亦都有啲記者出嚟搏咪啦。喂，點啊？嗰邊阿里巴巴上市俾唔批唔批啊？咁樣。咁啊，李小加，我唔記得咗佢原文講咩啦。佢嘅廢話到咧，即係大致上係咁啦。即係你嘅就係你嘅， 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。 呢啲睇下個天點樣安排啦。如果安排你嘅就係你嘅，安排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。堂堂一個港交所嘅 CEO。搞到真係自己成個達摩咁樣，何必呢？真係食蕉啊！真係想叫佢真 係。呢啲有。 不過佢又鍾意，冇辦法啦嚇，奈佢唔何嘅。咁啊，所以就而家阿里巴巴情歸何處唔知。咁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個嘅中國合夥人咁嘅形式嚟上嘅話呢，我諗香港投資者呢點都係會市場人士啦，唔敢話投資者啦，點都係會反對嘅。咁啊睇下點咯。阿李小加都話係你嘅係你嘅，唔係你嘅唔係你嘅咁樣啊，都唔知噏乜咁啊，所以唔知啊。咁啊俾少少時間我講一講串到盡個 show 啦。我唔係講個 show 嗰啲幕後花絮，因為我都陸陸續續喺度寫緊啲串後感啊，講下啲後面嗰啲嘢啦，成個製作嘅過程啊，點樣搞啊，咁我都盡量咁寫下咁樣啦。寫嚟嘅目的過癮咁啦，自己。咁但係即係其實有啲網友亦都俾咗好多好好嘅 comment 我哋嘅，咁好多謝大家。咁其中一個 comment 我覺得非常之值得去深究，就係show 個名叫串到盡啦，個串就係一串串個串啦。村人我哋覺得做到嘅，但係串連嗰個意思呢未帶得好出嘅，因為當時可能係因為串人串到上咗腦啊，即係串連個意思呢唔係帶得好出，咁啊而家補充翻。其實我講嗰個段嘢嘅嗰個 part 個意思就係話呢，我講好多啲財經議員出嚟啦，即係包括你話寫恆安嘅中國嘅消費者嘅衛生意識提高，所以買恆安啦呢啲包括啲咩生死浪漫型啊嗰啲厚牙無齒型啊，其實我係想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呢，一個投資者每日喺個港股嘅市場裏面，你會聽到好多嘅嘢，一種就係正常嘅公司嘅 news 啦，一啲嘅 news 嘅 comment 啦， 係 OK， 一啲嘅財演嘅推介啦， 嗯， 大行嘅推介啦，或者睇個市嘅方向咁樣啦，嗯，基本上你呢四樣嘢你每日都會見到，你每日都會接觸到。個，嗯，問題就係話呢四樣嘢有 A 有 B 有 C 有 D， 咁你點樣變成你一個嘅投資決定呢？ 嗯， 你點樣變成一個投資決定呢？最簡單嘅近呢幾年嘅財演嘅興起或者大行報告興起就係話佢去簡單，佢哋直接， 嗯， 嚇，唔似得以往。即讲十几廿年前嗰啲信报、经济报咁样，我拍嗰个 news 落去， 嗯， 跟住我揾一个人去冚名嗰个 news， 嗯， that's all， 嗯， 搞掂。而家财演同埋大行报告就多咗后边一样嘢啦 ，news 喺度，或者冇 news 都得噶啦， 系，嗯， 有一样嘢喺度，事实， 嗯， 有个 comment， 嗯， 个 comment 准与唔准冇乜所谓， 嗯， 下边就系 buy or sell， 嗯， buy or sell 吓。咁你哋聽到每日都好多呢啲 buy hold sell， 邊啲要買，邊啲唔好買，上面目標價幾多，指示價幾多， 嗯， 你點樣去？你有一個誤會或者你有一個錯覺，就係話呢啲財演或者大行係咪知道曬上面啱啱講嘅嘢 comment 同埋個 fact 之後 conclude 咗呢個所謂嘅投資建議俾你呢？ 嗯， 我想帶出嚟個 point 就係話呢樣嘢其實未必係串埋一齊 嘅。 係啊，有间公司做咗 M&A， 嗯， 收购咗某公司， 嗯， 后面有 comment， 哦，个收购咗几好，啊，对个每股盈利咧会有点点点点帮助。其实呢一 part 已经系 skip 咗啦，好多人都，因为投资者系唔会理呢样嘢，佢唔会理收购咗之后个盈利会带动到几多，佢有冇个集资需要，吓佢嗰个业务会唔会变成转型，投资者唔会理，因为一 jump 就会 jump 到 conclusion 就系话。后面嗰个目标价， 嗯， 但是我可以所想讲嘅就係，那个目标价嘅定立未必係寫个目标价嗰个人係睇咗上面嗰啲嘢， 嗯， 可能佢唔知道做咗 M&A 之后做咗个收购之后对嗰间公司嘅盈利有几多嘅， 嗯， 可能佢根本冇计过或者冇考虑过呢样嘢，只係因为佢觉得几睇幅图升緊， 嗯， 由八蚊升到20蚊， 嗯， 咁个目标价摆翻咧25蚊都冇过分啫，咁，啊，可能佢个目标价定立就系求求其咁样拍落去，而你以为佢系 consider 咗好多嘢，或者考虑好周详，俾个目标价你，呢，這个其实唔系串埋一齐嘅嘢， 嗯， 但你真系跟住去做嘅话咧，就随时中招， 系啊， 咁所以你睇呢啲咁嘅胆报告啊，睇啲财演讲嘢嘅时候咧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唔好一嘢就跳落去。最后去嗰样嘢嗰度，我讲有个天空嘅阿 Sir， 咁都系咁样。佢话佢自己，即系佢话技术分析好叻，但系可能到最后嘅 conclusion 就系佢都唔掂， 嗯。 技术分析佢都濑嘢吓，咁，啊，所以你唔系一定要跟足，你一定要有自己嗰个思考，吓， 嗯 啊。何况就系话同一只股票同一日同一个价位，可能有四五个人讲过去，有人话睇好，有人话睇唔好。咁如果你聽足嘅話，咁你點算呢？ 嗯， 你聽足最後佢個 conclusion 叫買或者唔買，目標價幾多？十蚊還是二十蚊？你聽足，你點聽足曬咧？你天天足曬，你冇得跟嘅喎。 嗯， 點解你冇得跟咧？點解好多投資者都係亂七八糟咧？ 嗯， 就係咁解，因為你聽太多呢啲嘢，你唔知跟邊個。有時見到啊，阿大師氣色好，我跟佢，嗯；啊，有時阿Eugene啊，今依排當氹，我唔跟佢， 嗯； 啊，有時啊邊個邊個勁啲，又跟佢。咁你點搞咧？你跟來跟去，跳來跳去嘅話，你就越跳。你就越冇咗自己嗰个思考能力啦，你就自己唔识谂啦。其实我讲好多好多嘅嘢，今日讲古仔呢个节目或者大师节目，其实我哋好多节目都系讲一样嘢，带出一个 message 系话，我哋只系会将上边一啲嘅因素拎咗出嚟，譬如大师嘅术数， 嗯， 譬如讲呢一啲嘅行业因素，三中全会噼里啪啪啪啪摆晒出嚟，我哋唔会喺呢个咁嘅因素下边 jump to 一个 conclusion， 就话升跌。你是要立齐晒呢啲嘢，之后你要宏观晒所有呢啲 point， 系啊， 之后先至要定咗自己个策略。个，嗯，策略嗰当然未必系啱，可能会濑嘢。咁但系唔好以为炒股票输钱就交学费。 嗯， 你交学费，你学到嘢先要交学费。 嗯， 啊，你唔好以为我阿的同我讲呢只股由十蚊会上到十五蚊，跟住我买，跟住达到五蚊，我输钱，输咗五蚊，呢个当交学费咯。但系你呢个学费你学到咩咧？你学到一样嘢就系话，唔下次唔好信阿的啫嘛，系嘛？咁如果阿的你讲出嚟啦，我睇二十蚊，点解咁咁咁咁一二三四五吓？咁我觉得 OK， 咁我跟 到最後輸錢，咁、起碼我去睇，咦阿的嗰陣時講一二三四五，咦原來唔係咁樣喎、我睇漏咗啲咩咧，或者睇多咗啲乜嘢咧？咁、我就有個思考判斷喺度，呢、這個先至係輸錢，呢、這個先至係個學費。咁、所以即係串到盡裏面，其實我係想帶出一個咁嘅 message，、就係話財演係你哋股民，尤其啲散户投資者每日會接觸到嘅一個東西，而呢個東西唔係一個金科玉律嚟嘅，唔係一個金科玉律嚟嘅。102好多人都賺到錢，咁但係102背後嘅一個股仔，我都嘥咗好多時間去講，我唔會同你講102四蚊買，捱佢四個禮拜停牌，跟住15蚊沽，即係我唔會咁樣講呢一句嘢，咁、我會講曬成個過程出嚟，成個嘢出嚟，咁、你去 judge 你信唔信阿龍少啦、阿何生啦，你信佢，你可以跟一齊玩，你唔信佢冇問題嘅，天涯何處無芳草啫，係咪？今日冇、你冇買102，下一隻一定有，下一隻冇，第三隻一定會有，咁、所以即係你係要自己去判斷呢樣嘢，你又要知道嗰個點解要你買嘅原因。有時我叫你買嘅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就真係睇位嘅啫。呢期我嘅策略就係新能源我有啦。火車我有啦，地圖即係嗰啲地域板塊嗰啲我有啦，我立枕四五隻嘅啫嚇，即係電信設備我有啦，立咗四五隻。我原因好簡單，我唔係逐個行業去睇嚇，我唔係話電信設備股一定會出四支牌咁嗰、那個開支會有幾多，咁樣嗰間公司會賺幾多，我唔係咁樣睇。我主要嚟講都係個原因就係個三中全會之後，你無論習近平啞咗，李克強俾人盜啞咗都好，佢一定會講呢幾樣嘢其中一樣啦、咁我四樣嘢我中一飯都得啦，係咪？咁、所以我個原因好簡單，我咁樣講咗出嚟。你可以話黐線嘅，邊有咁簡單啦？唔跟冇問題嘅。你話係、都好似買六合彩咁樣，六合彩你要中曬六個 number， 你而家中一個 number 都可能有錢收、你可以試咁樣，但係個原因就係咁樣，好簡單。你唔可能唔係話講緊一個好伟大嘅原因，但你每做一个投资决定，你总有一个原因俾自己，而呢个原因就唔系单单话某某财演同我讲要买睇几多钱，呢个系最大嘅一个 message 喺度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输到你冧冧冧啦。因为我啱讲就系话，譬如口硬无耻啊，或者系啲生死浪漫啊，你可以明显去见到就系话，一个财演佢焗住一份工，佢要做呢样嘢，人都系有个脑塞住嗰一日。我冇嘢寫，我冇嘢講，我真係冇推介，你夾硬叫我講，我唯有夾硬亂咁講㗎咋。係咪夾硬亂咁講，我唔會話俾你聽我求其講㗎嘛。講完出嚟你又以為係真嘅，你又跟足做嘅，咪賴嘢囉。係咪即好簡單，同埋第一個例子就係話恆安嗰個例子。中國消費者衛生意識提高就買恆安呢樣嘢。呢句嘢寫出嚟係冇深思熟慮過嘅。如果你係一個 analyst 嘅立場去作為一個財經演員嘅，你係一個 analyst， 你係睇嗰間公司，你係知道佢嘅運作係點樣，你知道佢嗰個市場係乜嘢，你知道佢個市場後面嗰啲消費者嗰個消費模式係點樣嘅話咧，你係唔會寫呢一句出嚟。如果你寫得呢一句出嚟嘅話，我覺得你為寫而寫嘅啫，你根本就唔認識個市場，你就會寫呢句嘢出嚟。OK 嚇、咁所以你要睇啲嘅時候，睇呢啲所謂大行報告啊，或者財演講嘅時候咧，你其實你係會睇聽到就係話，究竟佢熟唔熟呢樣嘢㗎？熟恒安嘅人唔会讲得出呢一句嘢，不屑去讲呢一句嘢，呢样嘢话俾你肯定嘅，咁即系同你讲一样，同人讲一样，澳门赌股好，因为点解咧？啲人中意赌钱，嘥鬼气嘅，呢句嘢冇意思嘅，咁、所以即系你又要串埋一齐，就系话你要识听啲财演或者大行报告写嘅嘢背后嗰个人，究竟系咪真系熟呢样嘢？佢系咪真系了解过呢样嘢？還是係我要交功課，所以我做個 report 出嚟，我要做一個推介出嚟。你要識分。第二樣嘢就係話，你要串埋咗就係話咧，你唔好喺個 buy hold sell 嚟到斟酌呢樣嘢，你又要斟酌上邊個 argument、叫你買嘅原因，你覺得 O 唔 OK？ 你話黐線嘅，冇可能咁樣，點點點冇問題嘅，你自己嘅 judgement 啫嘛，係咪？你唔買102係唔會死嘅，係嘛？你買咗啲坐艇嘅嘢，你覺得個 vision 係啱嘅，你可以堅持落去，我冇怪過你嘅呢樣嘢。OK， 咁所以即係成個 message， 我想講嘅 message 其實就係呢樣嘢嘅，其實就係呢樣嘢嘅。咁但係嗰日係講得唔夠突出嘅，我知道嘅，因為串人串到上咗腦，冇辦法啦。 唔係呢樣嘢有好多時即係好多投資者都會犯嘅一個錯誤嚟嘅。第二樣嘢其實某程度上，我諗好多大 電話去問揸住嗰隻股票喺手嘅時候，我成日都話其實佢哋知唔知道呢個動作去做乜呢，我覺得佢哋係完全唔知嘅。 係啊， 家庭觀眾打電話上去問 ，OK， 假設嘅係9999咁計 ，OK， 一隻股票咁佢問我呢、這個價我點算啊？成其實純粹係一個心理作用嚟嘅啫。 係噶， 佢希望係從中個答案得到嗰個人講嘅說話嘅肯定。 系啦， 揸住先啦， 得嘅坐下咯，咁得嘅冇問題嘅，即係我哋作為打緊呢份工啊，我哋會做到好足嘅，咁啊知道有啲語氣一打過嚟，我知道佢係需要一個安慰啊，還是需要一個argument啦，還是需要一個價嘅啫。 係啦， 咁啊近排有啲家庭觀眾亦都非常之刁轉嘅，係咁問你俾個價我，俾個價我，即講多，就我想講多兩句㗎，即係一股係其實點點點點點，咁佢係咁催我，你俾個價我，俾個價我，我俾個咩價你啫？浴金啊，坐台個價，坐台4000，過夜50000啊，大佬，即係你要知道，即係呢樣嘢，我又唔可以怪佢，因為財演搭電話都係會俾個價你，一開波就俾個價你，哦這個位你買咧 OK 嘅，咁你目標價都係擺翻10蚊啦，此時下邊8蚊啦，你9蚊買上下1蚊啊嘛，我都識啦，係咪嚇？咁所以大家就係聽慣咗，就係話你俾個價我，如果我講多兩句咧，就會吹啦，俾個價我啦咁樣，啊好鬼乞人憎嘅呢啲，啊咁所以即係我係想搭多啲，即係搭得詳盡啲，其實應該係你要咁樣睇，如果咁樣睇咧，咁個 pricing 咧就應該點，你自己去做 judgement， 你覺得啱唔啱？即係咁，我其實想出嚟嘅意思就係咁樣，所以你輸錢先至會當係交學費，你學到嘢嘛？用乜嘢輸錢咧？隨時輸咗錢㗎，你輸錢當交學費，你咪只係打飛機啫嘛？係咪？你真係自我安慰、自我良好啫嘛？冇問題嘅，自我良好，人都係揾啲心靈上面嘅慰藉嘅，我好明白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個股市裏面同你肉搏嘅話咧，單單係個慰藉嘅話係冇意義嘅， 冇意義㗎，係 啊。咁所以即係你唔好怪，即係有時候你唔好怪我講嘢沉氣，或者係講嘢即係唔到 point， 咁因為其實我覺得買一隻股票個 point 唔係一個價嗰度，而係你後面個 argument 嗰度，係一後面個 argument 嗰度，咁如果你後面嗰個 argument 係啱嘅，個價係乜嘢，其實唔係一個最主要嘅 concern 咯，咁所以希望你哋明白啦，其實即係成個串到盡嗰個意義，唔係話咩。有啲咩好偉大嘅宏願，其實想帶出嚟嘅 message 只係呢樣嘢嘅啫。 嗰晚幾好啊，幾開心啊。 Okay， 都好開心嘅 ,OK 嘅。咁大家都非常之投入啦，叫做咁亦都老懷安慰啦，同阿大師都咁短期之內唔會有咩搞㗎啦，唔使問我哋會唔會開第二場啊，或者係 whatever 咁嘅嘢，就暫不考慮之列啦，有機會有緣再聚啦。好攰嘅大佬，有几廿岁人要跑来跑去，咁大师又爆胎，麻鬼烦。阿大师讲咗啦，自己 哦， 钱嗰个自己讲咗啦，唔使望住我。 OK， 咁所以真系有缘再有机会啦，因为我哋都想即系有多啲呢类咁嘅 message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系啊， 即系总之就唔好成日问我价，买唔买得，睇几多钱，点样。我總之我會俾咗個 judgement 你，俾咗argument 你，你自己做個 judgement， 個價你睇幾多係你自己個風險。我曾經有節目講過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險同埋回報嘅考慮。 係啊， okay？ 有啲人話10蚊買到去到11蚊已經好開心，有啲人10蚊去到20蚊先至會開心。依個係風險考慮嚟嘅啫。咁大家都唔同，咁你自己做個決定嘅啫。因為你啲錢唔係我嘅，都係咁講啊。我叫你買股票輸錢，你唔使鬧我，因為你贏錢，我知道你唔會俾我。就算我叫你买股票赢钱，你都唔使多谢我，因为你输钱我唔会俾翻你，就系咁简单嘅。 哇，好高深啊！你讲啲嘢， 我唔系好高深嘅啫吓。总之阿的，我叫你买股，阿的你输咗钱，大镬啦。咁你会闹我，咁但我唔会听嘅。 系 吓，因为你赢钱，调翻转头你赢钱，你唔会俾翻我噶嘛。 系， 我叫阿的，你买102啦，你赚好多钱，你真系唔需要多谢我嘅。吓，因为你输钱，我系唔会俾翻你，就系咁解嘅啫。咁所以你要知道，argument 系重要嗰个。個嘅股價嚇，唔好太 concern 嗰個股價嗰個上落。如果你買中一隻股係靚仔嘅騰訊嘅嚇，咁你唔會 concern 你當日買係 十蚊，淨係二十蚊。 嗯， 因為而家你係四百幾蚊，你如果你是二十蚊買嘅，你唔會考慮你究竟你係四百二十蚊沽好啊，淨係三百八十蚊沽。係 啦， 係啦，你係唔會考慮呢樣嘢。但當然你超短炒嘅，或者係一兩個禮拜嘅，你咩梗係考慮啦。 嗯， 啊咁啊，但係每人嗰個風險同埋回報嘅角度都唔同咯。 嗯，啊講開騰訊啦，提一提啦，呢期差唔多噶啦，呢期係咪啊？ 差唔多啦， 系啊，唔好再 唔玩咯，跌到 唔好再。 我自己就心目中系三百五十啦，不过就可能个机会就微啲，但系就呢个世界有咩嘢话一定唔会出现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有尽噶啦，差唔多噶啦呢一期，呢只可以 睇路啦，自己吓 放得下低噶啦，系啊，可以揾下只噶啦，系啊，喂，好啊，咁啊，差唔多啦， 好，差唔多，下个礼拜见， 拜拜 ，OK。 大家好，我系刁文牛，你而家听紧嘅系www.regasin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